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经典的宣传之后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好音乐当中。音乐旅程进行到这里，陪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来自孙燕姿《完美的一天》。 我要一所大房子，有很大的落地窗户，阳光洒在地板上，也温暖了我的被子。 见面的那个夏天，听见蝉声在偷偷许愿，湛蓝的天空里面，飞机划出了弧线，好像你深情凝望的笑脸。 缘分传递幸福的明天， 一秒拉近距离的光年，想和你静静坐在屋檐下谈心聊天，有一种认识好久的感觉。 期待是小小的， 小小的心动就像夏天依赖冰淇淋， 好想拍微电影， 长镜头拉近两颗心的距离。 现在我会相信， 相信那缘分本来就没有什么逻辑， 莫名撞在一起， 告诉我爱情发生什么事情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 走过海岸的蜿蜒，海水蓝到让人想许愿，你让我觉得特别，专属于我的体贴，你是我最想环游的世界。哦， 便利超商街角咖啡店，只要能够待在你身边，看你看过的画面，回过一起的时间，唠叨的台词原来是永远。 期待这小小的， 小小的心动就像夏天依赖冰淇淋， 好想拍微电影， 长镜头拉近两颗心的距离。 我会相信， 相信那缘分本来就没有什么逻辑， 莫名撞在一起， 告诉我爱情发生什么事情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遇见你。 是我大大的 大大的幸福，百分百是你。 好想拍微电影， 长镜头锁定你快乐的表情。 现在终于相信， 相信爱上你本来就没有什么逻辑， 最后会在一起， 才明白爱情发生什么事情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遇见你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原来发生爱的奇迹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遇见你。 说我还有你，但我的坚持换来你的背弃，爱凭空消失，推翻明天，隐匿过去，要怎么相信承诺也会有陷阱？寂寞太透明，痛楚却无心，这一颗心再也没人认领。我要逃离这个你所在的城市，可是我的心早已被你注定。你会在哪里，我也回不去，回忆遍地都是触目伤心。

27岁的梵高在给哥哥提奥的信里写道，人的灵魂里都有一团火，却没有人去那取暖，路过的人只看到烟囱上的淡淡薄烟，然后继续赶他们的路。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给火添柴。所以让一首首温暖的歌曲去温暖我们内心当中的那团火。彭佳慧，死心呀。 是你没说你爱我，可是也没说不爱我。女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，你说得很对，可是我为了谁冒险？我不是神仙，我也会抱怨，我只要一分钟，你还拖延。爱情偷走我的理智，你笑我死心眼，爱你浪费多少时间，你不会发现，是你给我泪里的血。你给我哭泣的天，是你带着我越过了极限，幸福蒙住我的眼睛，也让我死心眼，爱它莫名其妙出现，我睡得很甜，是我忘了还有从前，是我忘了还有明天，是 前段时间曹轩宾现身北京，为一所电台23周年的听众欢乐会送上了一首《你不在北京》，给每位正在北京奋斗心怀梦想的漂泊者带来一些慰藉。其实不管是不是在北京，只要你是一个内心当中有梦想并且持之以恒去实现它的人，也都是那个所谓的北漂。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曹轩宾的《纠结》。 落雪的天不再看你的脸，我微笑着流泪是心酸的滋味，开不了口

整点的宣传之后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好音乐当中，为您送上这首歌是来自于蔡依林布拉格广场。 指尖上有着光彩被淡漠脸妆，装饰人感的现场跟谁谁谁爱了一段一段流浪，路上说着镜子方向看见经纬衣服是把设计的又画上，静静欣赏你的浪漫是否都就不一样。 I feel so

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1894年，弗洛伊德发表了一篇论文，主张从神经衰弱里面分出一个特殊的综合症——焦虑神经症。他把焦虑分为三种：客体性焦虑、神经性焦虑，还有道德性焦虑。而霍尼则认为，焦虑是一种以自己很渺小、无足轻重、无依无助、无能为力，并生存在一个充满欺骗、嫉妒与暴力的世界当中的这种感觉。所以，有焦虑的人应该拥有一双天使的眼睛，去发现这个生活当中的美好，少去关注一些负面的东西。一起来听到来自于蔡淳佳《女人们的咖啡》。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，一屋子芬芳气息，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。我看你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，整个世界都要整理，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。男人走不动，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，女人猜不透，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，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。过去的事情想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，像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。我们怎么有互相的安慰，彼此打击，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，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。就算只是小小的气真或是在斗气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，因为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。真实的意义，女人猜不透，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，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一句、过去的事情想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，像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。我们怎么我互相的安慰，彼此打气， 度一向简单，对任何事件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，但偶尔他也会有所坚持。阿杜在唱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，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里边挤出来的生命之力。唯有真心才能够感动真心。他认为单一的做作，单一的动作，于是呢，一切的情绪，一切的悲喜，就这么被宣泄出来了。阿杜的《下雪》。 就快要下雪，心开始凝结，该怎么迎接我们最后一个圣诞夜？我害怕下雪，爱将会冻结，因为你说过却让人有等待的感觉。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，相约在那拥抱的季节，冬天来得太狼狈，霜越冷落叶，白茫茫的世界谁成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。在下雪，意味着离别，我心头的雪不知还要多久才溶解。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，相约在那拥抱的季节，太狼狈，霜越冷落叶，在茫茫的世界谁成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。茫的世界吹成雪，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，而我要怎么面对整夜的心碎。 只想不不不老，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，恩怨世世代代心头少，有爱有

好，今天是2017年1月26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之。环保部昨日发布24到26日，四川盆地的西部、河北中南部及周边地区出现了重污染天气。24到25日，关中地区的空气质量以重度污染为主，26日将减轻。河北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管理办法审议通过，提出县级以上的政府可以采取。